只叹奈何。如今且把血泪轻轻抹干，如今甘心接受诸多痛楚，自古剑客为情心事多，谁知伤心悲苦竟是我。且把血泪轻轻抹干，如今甘心接受诸多痛楚，自古剑客为情心事多，谁知伤心悲苦竟是我，竟是我，竟是我。 左三年 为什么放不下这条心愿，情愿守熬煎。

爱是冰冷的结冰，你和他一样透明，我伸手抓不紧，没力气。雨随着睫毛滑行，一滴滴流进眼里，我呼吸不到你，到最后一秒才换气，让心跳停了，时间就会暂停，想告诉你我只会跟你到这里，让大雨淋湿我，不会再有像童话般的清醒，让心跳停了，我们就到这里，分手本来就不该会有结局，我静静的欢喜，瞬间失去了力气。睫毛花心，一滴滴流进眼里，我呼吸不到你，到最后一秒才换气，当心跳停了，时间就会暂停，想告诉你我只会跟你到这里，让大雨是我不会再有像童话般的清醒，让心跳停了，我们就到这里，分手本来就不该会有结局，我静静的欢喜，瞬间失去了力气，闭上眼睛，我想着你，可是你却不让我靠近，多希望在这个季节里还有你，时间就停止在这里。让心跳停的时间就会暂停，想告诉你我只会跟你到这里，让大雨淋湿我，不会再有像童话般的清醒，让心跳停了，我们就到这里，分手本来就不该会有结局，我静静的欢喜，瞬间失去了力气，我静静的欢喜，瞬间失去了力气。 你好，你正在收听的这个节目叫《只爱陌生人》，我是李默。节目当中欢迎关注公众号“疯狂特购”，特别的特，购物的购。边听广播边互动，把你想说的话、想听的歌告诉我们吧。 随你飞舞，我的话在嘴边反复，该怎么介绍才清楚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我想成为你的大树，你开心了我就满足，该怎么对你说清楚，我好乱我好苦，谁能告诉我，谁能理解我，只能怪自己习惯不说爱慕，暗恋的情书你不懂阅读，我却让时间像烟花一样流走，没人帮助我，没人理解我，只能让自己为爱放下自我，暗恋的情书爱在心深处，尝尽青春的酸楚，该怎么对你说清楚，我好乱我好苦，谁能告诉我，谁能理解我，只能怪自己习惯不说爱慕，暗恋的情书你不懂阅读，我却让时间起码的假装，眼泪只能躲藏。